赵世家第十三。赵氏之先与秦共祖，至中衍为帝大物欲，其后世飞廉有子二人，而命其一子曰物来，是纣为周所杀，其后为秦。物来帝曰季胜，其后为赵。季胜生孟曾，孟曾幸于周成王，是为翟高郎。高郎生恒甫，恒甫生造甫，造甫幸于周穆王。造甫取季之圣匹，与桃林、道离、华流、绿耳献之穆王。穆王使造甫欲西巡狩，见西王母，乐之忘归。徐燕王反，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燕王，大破之，乃赐造甫以赵城，由此为赵氏。自造甫以下六世至燕府，曰公仲。周宣王时伐戎为豫，及千亩战，燕府托宣王。燕府生叔代，叔代之时，周幽王无道，去周如晋，是晋文侯，使见赵氏于晋国。自叔代以下，赵宗一兴，五世而至赵肃。赵肃，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，为敌，而赵肃为将伐霍。霍公求奔齐，晋大旱，卜之曰：“霍泰山为虫。”使赵肃召霍君于齐，复之，以奉霍泰山之祀。晋复攘。晋献公赐赵肃梗。肃生共孟，当鲁闵公之元年也。共孟生赵衰，字子舆。赵衰卜是晋献公及诸公子，莫及。卜是公子重耳，及。及是重耳。重耳以骊姬之乱亡奔狄，赵衰从。狄伐色舅如，得二女。狄以其少女弃重耳，长女弃赵衰而生遁。初，重耳在晋时，赵衰妻亦生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。赵衰从重耳出亡，凡十九年得反国。重耳为晋文公，赵衰为元大夫，居元，任国政。文公所以反国即霸，多赵衰计策，与在晋室中。赵衰既反晋，晋之妻故邀迎狄妻，而以其子遁为狄嗣，晋妻三子皆下世之。晋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，是为成纪。赵遁代成纪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，太子宜高年少，遁为国多难，欲立襄公弟雍，雍时在秦，时使迎之。太子母日夜提泣，顿首谓赵盾曰：“先君何罪，视其嫡子而更求君？”赵盾患之，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，乃遂立太子，是为灵公。发兵据所迎襄公弟于秦者，灵公既立，赵盾亦专国政。灵公立十四年，亦交。赵盾骤见灵公弗听，即石雄凡而不熟，杀宰人，持其师出。赵盾见之，灵公有此惧，欲杀盾。盾素仁爱人，常所食桑下恶人，反汉救盾，盾以得王。 未出境而赵川士灵公而立襄公弟黑屯，是为成功。赵盾复返，任国政。君子基盾为正卿，王不出境，反不讨贼。故太史书曰：“赵盾是其君。”晋景公时而赵盾卒，是为宣孟，子硕嗣。赵硕晋景公之三年，硕为晋将下军旧政，与楚庄王战河上，硕娶晋成公子为夫人。晋景公之三年，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。初，赵盾在时，梦见叔代持腰而哭，甚悲，以而笑，俯首且歌。盾卜之，赵绝而后好。赵使元瞻之曰：“此梦甚恶，非君之身，乃君之子，然亦君之旧。”至孙，赵将势亦衰。屠岸贾者，使有宠于灵公，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，将作难，乃至灵公之贼以至赵盾，便告诸将曰：“盾虽不知，犹为贼首，以臣弑君，子孙在朝，何以成罪？请诛之。”韩厥曰：“灵公遇贼，赵盾在外，吾先君以为无罪，故不诛。今诸君将诛其后，是非先君之意，而今望诛，望诛为大乱。臣有大事而君不闻，是无君也。”屠岸贾不听。韩厥告赵硕去王，硕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嗣，硕死不恨。”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贾不请，而善与诸将攻赵氏于夏宫，杀赵硕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赵硕妻成公子有一妇，走公公逆。赵硕客曰：“公孙楚旧。”楚旧为硕友人成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成婴曰：“硕之父有一妇，若幸而难，无奉之，即女也，吾许死耳。”居无何，而硕父免身，生男。屠岸贾闻之，所于宫中。夫人至而库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？若豪，即不灭，若无生。”即所而竟无生。以托成婴为公孙楚旧曰：“今亦所不得，后必且复所之，奈何？”公孙楚旧曰：“立孤于死，孰难？”成婴曰：“死亦立孤难耳。”公孙楚旧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后，子强为其难者，吾为其易者，请先死。”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复之，亦以文宝匿山中。成婴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孝，不能立赵孤，谁能与我千金？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。发师随成婴攻公孙楚旧。楚旧谬曰：“小人在成婴，昔夏公之难不能死，与我谋逆赵氏孤儿，今又卖我，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？”报而呼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赵氏孤儿何罪？请活之，毒杀楚旧可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楚旧与孤儿。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，皆喜， 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常应卒与俱逆山中。居十五年，进景公籍，卜之，大业之后不遂者为虫。景公问韩厥，厥之赵孤在，乃曰：大业之后在晋爵嗣者，其赵氏乎？夫自忠言者，皆嬴姓也。忠言人面鸟啄，将左阴帝大悟及周天子，皆有明德。下及忧虑无道，而书代去周事晋，是先君文侯，至于成功，事有立功，未尝绝嗣。今吴君独灭赵宗，国人哀之，故献归策，为君图之。景公问：赵尚有后子孙乎？韩厥俱以实告。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，赵而逆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疾，景公因韩厥之众以挟诸将而见赵孤，赵孤名曰武，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昔夏公之难，图案古为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，非然孰敢作难，为君之急，群臣故且请立赵后，今君有命，群臣之怨也。于是赵赵武成英便拜诸将，遂反与成英赵武攻图案古，灭其族，复与赵武田邑如故。即赵武官为成人，成英乃辞诸大夫，谓赵武曰：昔夏公之难，皆能死，我非不能死。我思立赵氏之后，今赵武既立为成人，复故位，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楚旧。赵武提气顿首，故请曰：吾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乎？成英曰：不可，彼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，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，遂自杀。赵武服斋催三年，谓之计议，春秋辞之，世事勿绝。赵氏复位十一年，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系，栾书未及，乃遂弑其君厉公，更立襄公曾孙周，是为悼公。晋由此大夫稍强。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，晋平公立。平公十二年，而赵武为正卿。十三年，吴延陵继子始于晋，曰：晋国之政，足归于赵武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之后矣。赵武死，是为文子。文子生景叔，景叔之时，齐景公使晏婴于晋。晏婴与晋书相与，婴曰：齐之政后足归田氏。书相亦曰：晋国之政将归六卿，六卿迟矣，而吴君不能续也。赵景叔卒，生赵鞅，是为简子。赵简子在位，晋顷公之九年，简子将河诸侯戍于周。其明年，入周敬王于周，必弟子朝之故也。晋顷公之十二年，六卿以法诸公族齐氏、杨蛇氏，分其邑为十县，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，晋公室由此亦弱。 后十三年，鲁贼陈杨虎来奔，赵简子受禄后遇之。赵简子即五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惧，一扁鹊视之。出董安于问，扁鹊曰：“血脉至也，而何怪？在昔秦穆公常如此，七日而悟。悟之日，告公孙之与子瑜曰：‘我之弟所甚乐，吾所以久者，是有学也。’帝告我，晋国将大乱，五世不安，其后将霸，未老而死。”霸者之子，且令儿国男女无别。公孙之疏而藏之，秦赠于是出矣。献公之乱，文公之霸，而襄公拜秦师于小而归纵淫，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疾与之同，不出三日，即必见，见必有言也。居二日半，简子悟，欲大夫曰：“我之弟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君天，广乐九奏万五，不累三代之乐，其声动人心。有一熊欲来援我，帝命我射之，中熊，熊死。又有一皮来，我又射之，中皮，皮死。帝甚喜，赐我二四，皆有负。吾见而在帝侧，帝逐我一敌犬，曰：‘及儿子之壮也，以赐之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是衰，七世而亡，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睽之西，而亦不能有也。今于斯于顺之勋，是于将以其胄女孟瑶配而七世之孙。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，以扁鹊言告简子。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。他日简子出，有人当道，避之不去。从者怒，将任之。当道者曰：‘吾欲有业于主君。’从者以闻，简子召之曰：‘昔吾有所见子哲也。’当道者曰：‘秉左右，愿有业。’简子秉人。当道者曰：‘主君之疾，臣在帝侧。’简子曰：‘然，有之。子之见我，我何为？’当道者曰：‘帝令主君射熊与皮，皆死。’简子曰：‘是，且何也？’当道者曰：‘晋国且有大难，主君守之。帝令主君灭二卿，服熊与皮，皆其足也。’简子曰：‘帝赐我二四，皆有负，何也？’当道者曰：‘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敌，皆子姓也。’简子曰：‘吾见儿在帝侧，帝逐我一敌犬，曰：及儿子之长以赐之。夫儿何谓以赐敌犬？’当道者曰：‘而主君之心也，敌犬者代之先也。主君之子且必有代，即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，并二国于敌。’简子问其姓而言之以官。当道者曰：‘臣野人，至帝命耳，遂不见。’简子书藏之府。翌日，姑部子卿见简子，简子便召诸子相之。 子清曰：“吾为将军者。”简子曰：“赵氏其灭乎？”子清曰：“吾常见义子于路，待君之子也。”简子召子无序，无序至，则子清起曰：“此真将军矣。”简子曰：“此其母见敌必也，昔道贵哉。”子清曰：“天所授，虽贱必贵。”自是之后，简子尽召诸子与语，无序最贤。简子乃告诸子曰：“吾藏宝符于长山上，先得者赏。”诸子持之长山上，求无所得。无序还曰：“已得符矣。”简子曰：“奏之。”无序曰：“从长山上临带，带可取也。”简子于是知无序果贤，乃废太子伯鲁，而以无序为太子。后二年，晋定公之十四年，犯中行作乱。明年春，简子谓邯郸大夫伍曰：“归我魏氏五百家，吾将置之晋阳。”吾许诺，归而其父兄不听，备言。赵鞅卜武求之晋阳，乃告邯郸人曰：“我私有诸武也，诸君欲谁立？”遂杀武。赵季设兵以邯郸反，晋军使吉秦为邯郸。荀寅犯吉射与武善，不肯助秦而谋作乱，董安于知之。十月，犯中行事伐赵鞅，鞅奔晋阳，晋人围之。犯吉射、荀寅仇人魏襄等谋逐荀寅，以梁英甫代之。逐吉射以范高义代之。荀立言于晋侯曰：“君命大臣使乱者死，今三臣使乱而独逐鞅，用刑不均，请皆逐之。”十一月，荀立、韩不宁、魏赤奉公命以伐范中行事，不克。范中行事反伐公，公击之，范中行败走。丁未，二子奔朝歌，韩魏以赵氏为请。十二月辛未，赵鞅入将，蒙于公公。其明年，智伯文子谓赵鞅曰：“范中行虽信为乱，安于发之，是安于预谋也。晋国有法，使乱者死。夫二子以服罪而安于独在。”赵鞅患之。安于曰：“臣死，赵氏定，晋国宁，吾死晚矣。”遂自杀。赵氏以告智伯，然后赵氏宁。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军而执邯郸武保晋阳，故书春秋曰：“赵鞅以晋阳叛。”赵简子有臣曰周涉，号执剑。周涉死，简子每听朝，常不悦。大夫请罪，简子曰：“大夫无罪，吾闻牵羊之皮不如一壶之液。诸大夫朝，徒闻唯唯，不闻周涉之恶恶，是以忧也。”简子由此能复赵义而怀晋人。晋定公十八年，赵简子为范中行于朝歌。中行文子奔邯郸。明年，魏灵公卒，简子与杨虎送魏太子蒯聩于魏，魏不纳，居妻。 晋定公21年，简子拔邯郸。中行文子奔伯人，简子又为伯人。中行文子犯昭子，遂奔齐。赵竟有邯郸、伯人，犯中行于邑入于晋。赵名晋卿，实专晋权。奉义谋于诸侯。晋定公30年，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。赵简子从晋定公，卒长吴。定公37年卒，而简子除3年之丧，妻而已。是岁，越王勾践灭吴。晋出公11年，智伯伐郑，赵简子即使太子吴恤降而为政。智伯罪以酒灌击吴恤，吴恤群臣请死之。吴恤曰：君所以治吴恤未能忍够，然亦运智伯。智伯归，因为简子使废吴恤，简子不听。吴恤由此怨智伯。晋出公17年，简子卒，太子吴恤代立，是为襄子。赵襄子元年，越为吴。襄子降丧时，使楚龙问吴王。襄子子前为代王夫人，简子祭葬，未除服，北登下屋，请代王。使楚人操同主以四代王及从者，行真，因令宰人各以主击杀代王及从官，遂兴兵平代地。其子闻之，泣而呼天，摩击自杀。代人怜之，所死地名之为摩击之山。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。伯鲁者，襄子兄，故太子。太子早死，故封其子。襄子立4年，智伯与赵、韩、魏、晋分齐犯中行故地。晋出公怒，告齐鲁，欲以伐四卿。四卿恐，遂共攻出公，出公奔齐到死。智伯乃立昭公曾孙交，是为晋义公。智伯义交，请弟韩魏，韩魏与之，请弟赵，赵不与，以其为政之辱。智伯怒，遂率韩魏攻赵。赵襄子惧，乃奔保晋阳。元过从后，至于王泽，见3人，自代以上可见，自代以下不可见。与元过逐2节，莫通曰：为我以事为赵无序。元过既至，以告襄子。襄子斋3日，亲自剖竹。有诸书曰：赵无序无获泰山山阳侯天时也。3月丙戌，于将使汝反灭志士，汝亦立我100亿，于将赐汝临湖之地。至于后世，且有抗王、赤黑、污蔑而鸟啄，鬓迷滋染，大鹰大凶，修下而逢，左任戒成，言有何宗？至于修混诸末，南伐晋别，北灭黑孤。襄子再拜，受3神之令。3国攻晋阳，遂于引汾水灌其城，城不进者300，城中悬釜而吹，一子而食。群臣皆有外心，礼义慢，唯高贡不敢失礼。襄子惧， 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，韩魏与合谋，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志士，共分其地。于是襄子行赏，高贡为上。张孟同曰：“晋阳之难，为贡无功。”襄子曰：“方晋阳急，群臣皆谢，为贡不敢失人臣礼，是以先之。”于是赵北有代，南并志士，强于韩魏，遂辞三神于百邑，使袁过主霍泰山祠祀。其后娶崆同氏，生五子。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，不肯立子，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。成君先死，乃取代成君子焕立为太子。襄子立三十三年卒，焕立，是为献侯。献侯少即位，至中牧。襄子弟桓子逐献侯，自立于代，一年卒。国人曰：“桓子立非襄子义，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。”十年，中山武功出立。十三年，成平邑。十五年，献侯卒，子列侯即立。列侯元年，魏文侯伐中山，使太子姬守之。六年，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，追尊献子为献侯。列侯好殷，为相国公仲连曰：“寡人有爱，可以贵之乎？”公仲曰：“富之可，贵之则否。”列侯曰：“然。夫正歌者羌十二人，吾赐之田人万亩。”公仲曰：“诺。”不语。居一月，列侯从带来，问歌者田。公仲曰：“求，未有可者。”有卿，列侯复问，公仲终不语，乃称疾不朝。番吴君自带来，谓公仲曰：“君实好善而为之所持，今公仲向赵，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？”公仲曰：“未也。”番吴君曰：“牛婿、荀心、徐悦皆可。”公仲乃进三人。及朝，列侯复问，歌者田何如？公仲曰：“方使择其善者。”牛婿视列侯以仁义，曰以王道。列侯犹然。明日，荀心是以选练举贤，任官使能。明日，徐悦是以节财俭用，察度功德，所与无不充。君悦。列侯使使谓相国曰：“歌者之田且止。”观牛婿为师，荀心为中尉，徐悦为内史，赐相国一二席。九年，列侯卒，弟武公立。武公十三年卒，赵复立列侯太子张，是为敬侯。是岁，魏文侯卒。敬侯元年，武公子昭作乱，不克，出奔魏。赵使都邯郸。二年，拜齐于灵丘。三年，就位于领丘，大败齐人。四年，魏拜我兔台，筑冈平以亲魏。五年，齐魏为魏公赵，取我冈平。六年，借兵于楚伐魏，取吉仆。八年，拔魏皇城。九年伐齐， 齐伐燕，赵救燕。十年，与中山战于房子。十一年，魏韩赵共灭晋，分其地，伐中山，又战于中人。十二年，晋侯卒，子成侯种立。成侯元年，公子胜与成侯争利为乱。二年六月，遇雪。三年，太戊午为相，伐魏，取襄邑七十三。魏败我蔺。四年，与秦战高安，败之。五年，伐齐于卷。魏败我怀，公正败之，以与韩，韩与我长子。六年，中山筑长城，伐魏败卓泽，为魏惠王。七年，亲齐至长城，与韩攻州。八年，与韩分州以为两。九年，与齐战阿夏。十年，攻魏取真。十一年，秦攻魏，赵就之使阿。十二年，秦攻魏少梁，赵就之。十三年，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，鲁其太子痤。魏败我快，取疲劳。成侯与韩昭侯欲上党。十四年，与韩攻秦。十五年，筑魏攻齐。十六年，与韩魏分晋，封晋军以端氏。十七年，成侯与魏惠王遇葛聂。十九年，与齐宋会平陆，与燕会阿。二十年，魏献戎船，因以为澹台。二十一年，魏为我邯郸。二十二年，魏惠王拔我邯郸，其意败魏于桂陵。二十四年，魏归我邯郸，与魏盟漳水上，秦攻我蔺。二十五年，成侯卒，公子谢与太子肃侯争利，谢败，王奔韩。肃侯元年，夺晋军端氏，袭楚屯留。二年，与魏惠王遇于阴晋。三年，公子范袭邯郸，不胜而死。四年，朝天子。六年，攻齐，拔高唐。七年，公子克攻魏守原。十一年，秦孝公使商军伐魏，鲁齐将公子昂，赵伐魏。十二年，秦孝公卒，商军死。十五年，起寿陵，魏惠王卒。十六年，肃侯由大陵出于鹿门。大戊午，叩马曰：“更事方及，一日不作，百日不食。”肃侯下车谢。十七年，为魏皇，不克，筑长城。十八年，齐魏伐我，我决河水灌之，兵去。二十二年，张仪向秦，赵疵与秦战，败。秦杀疵河西，取我蔺、离石。二十三年，韩举与齐魏战，死于桑丘。二十四年，肃侯卒，秦楚燕齐魏出瑞师各万人来会葬，子武陵王立。武陵王元年，杨文君赵豹相，梁襄王与太子嗣、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公。武陵王少未能听政，博文师三人，左右思过三人，即听政， 先问先王贵臣肥义，加其志。国三老年八十，月至其礼。三年成号。四年与韩会于屈蜀。五年娶韩女为夫人。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。五国襄王赵独否曰：“吾其实敢处其名乎？”令国人为己曰君。九年与韩魏共击秦，秦败我，斩首八万级。其败我官则。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，其破燕。燕相子之为君，君反为臣。十一年，王赵公子职于韩，立以为燕王，使乐池送之。十三年，秦把我令鲁将军赵庄，楚魏王来过邯郸。十四年，赵和攻魏。十六年，秦惠王卒，王游大陵。他日，王梦见楚女古琴而歌诗曰：“美人盈盈兮，颜若调之容，命乎命乎，增无我盈。”翌日，王饮酒乐，朔言所梦，想见其状。吴广闻之，因夫人而纳其女娃迎，孟瑶也。孟瑶甚有宠于王，是为惠后。十七年，王出九门为野台，以望其中山之境。十八年，秦武王与孟越举龙纹赤鼎，绝宾而死。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季于燕，送归，立为秦王，是为昭王。